再上一个，再上一个。 一个我的我发表的家哟嘿，就走吧走吧，把我嘴里要吧要吧，把我走哟，我又要站在屋里哟，把你呀母亲把我姐姐越过。 唱一个你们山的歌，你们这山西的歌。 嗯，我们预备起唱啊，预备唱。 记得当初离开家乡，带着青春梦想，走进部队，四家大镇，四家大村，村是流水。转眼我就有退伍把家还，忘不了的日子。家几天是狼狈，忘不了的一次，手无空间的姿势，跌倒的勇敢，流水的表，流水的 表， 其实我正当着当我不愿离开部队。 挺好的，挺好。 高丽的山河草叫不得苦劳为共产党领导的战线国家，组织这个社会主义化的中国，光下火的太阳永不沦着孤独。 好，来来来，好，好，来，请。大哥大姐姐上是不是？再来一个，你再朗诵一个，我们再来一个。 行，来，哎，行。唱什么歌？最后一首歌啊，咱们结束了啊，来。来，李连长， 李 连长，你走吧。 李元上朝觐啊， 来，开始。 我们的家。